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《南红》，作者：竹椅，演播：三生静水，第30集。你怎么选了颐和大学？三。回到房间，温以凡花了一点时间回复消息，没多久就把手机放下，开始酝酿睡意。他把台灯关上，睁眼盯着漆黑一片的虚空，思绪有些飘。温以凡又想到了刚刚的事儿，莫名其妙地冒起了一个念头。原来春晚也是挺好看的。收回心思，温以凡正打算闭眼睡觉，忽地想起刚刚吃了一碗面，他立刻爬起来刷牙。如果不是因为饱腹感，他还觉得这情况有些不真切呢。这似乎是两人重逢之后头一回单独同桌吃饭，而且彼此都异常的心平气和，像是关系和缓，又像只是被节日柔化，是让他有些熟悉的感觉，仿若回到了高二下学期到高考的那段时间。当时温以凡刚搬到北隅市，在新的环境下过了几个月，比起在南无一中，他变得更加沉默，过着封闭式的住宿生活，两周回家一次，每天除了学习什么也不干，连手机都只是偶尔开机看一眼。也许是他给桑岩发了那条成绩短信，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没过多久，温以凡又收到了桑岩的消息。你现在有空不？看到这话的时候，温以凡就有了他可能过来了的预感。 怎么了？ 头一回来北隅，不认路，没空也没事。 从南吴到北隅的距离不远，坐高铁大概一个半小时。尽管有这样的念头，但得到桑岩这肯定的话后，温以凡仍然愣了好半晌。反应过来之后，温以凡问了桑岩的具体位置，立刻出了门。那时候因为连下了好几天的雨，北隅的气温降了几摄氏度，桑岩不知道他家的位置，只知道他读的高中是哪所，便在他学校门口等了一阵。他只穿了一件短袖，却像是不怕冷一样，看见他就挑眉笑。 来这么快啊？ 在那次之前，两人已经很久没有说过话了。不光是因为温以凡转学来了北隅，就是在他转学的前一段时间，两人在学校也形同陌路。所以，桑岩的这话一出，温以凡嗯了一声之后，场面又立刻陷入了沉默。过了片刻，桑岩提议道： 去吃个饭。 啊。温以凡应了下来，带他到附近的一家面馆。两人吃了一会儿面，身边人的存在感格外强烈。温以凡主动打破沉默，轻声问道： 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 桑岩抬眼反问： 你什么时候得回家？ 6点吧。 温以凡随口道。 哦，那我6点回。 桑岩的筷子一顿，唇角扯起，那好像是一个开始。之后桑岩隔一段时间会来北隅找他一次，次数并不频繁，每次也只是找他吃一顿饭便离开，不会占用太多他的时间。两人都不太提及自己的事儿，似乎都只是借此见一面，再无别的目的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桑岩照旧早上出门，晚上7、8点的时候回来，时间格外稳定，就像是到点了就被家人赶出来。温以凡问过他这亲戚大概什么时候走，他直接回了一个不知道，应付了事，看着没有多大的情绪。温以凡自我代入了一下这事儿，确实也觉得桑岩有点惨，大过年的被赶出来住。 之后也没有太多跟桑延提这个事儿。年初三中午，温以凡刚从厕所出来，再看手机时，就看到了十分钟前桑延的消息。 我下午回去，可能会带上我妹，行不？ 两人合租之前，温以凡就说过这条要求，带人回来之前得跟对方说一声。温以凡回道：“ 可以。” 回复完，温以凡也没有太把这事儿放在心上，他打开电脑找了一部剧看。不知不觉就到了晚饭的点，他起身出了房间，打算到冰箱拿杯酸奶喝。在这个时候，玄关恰好响起了开门的动静。温以凡顺着望去，就见桑延拿着钥匙走进来，他手上提着大袋小袋的东西，面上情绪淡淡，跟后面的人说道：“ 光脚吧，没血。” 下一秒，桑稚的身影也出现在了温以凡的视野里，他没有立刻脱鞋，也没有应桑延的话。因为第一次来，桑稚下意识往四周扫了一圈，注意到温以凡的存在，他的目光定住，脱口而出：“ 哥哥，这个姐姐是你女朋友吗？” 桑延没有出声，温以凡笑了笑，主动回答：“ 不是，我俩合租。”“ 哦，长那么好看。” 桑稚眨眨眼，小声嘀咕：“ 也只能是合租了。” 温以凡没有打扰他俩，打算拿完酸奶就回房间。但下一刻，桑稚又出了声，像是反应了过来：“ 姐姐，你跟我哥是高中同学吗？ 你还记得我？”温以凡一愣，两人没有见过几次面，那会儿桑稚个子还小小的，年纪看着并不大，而且这都过了好些年了，温以凡本以为桑稚早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，倒是没有想过他还能把自己认出来。看着当时的小朋友变成现在瘦瘦高高的漂亮女生，温以凡觉得神奇，忍不住多说了几句：“ 你当时迷路了，找我帮你找哥哥，后来还说要请我吃冰激凌，你还记得？” 桑稚想了想，老实道：“ 没有。”“ 啊？ 我当时没迷路，但我哥说我迷路了。” 桑稚语速慢吞吞地说道：“ 那我就只能迷路了。” 啊？印象里应该是高一上学期的哪个周末，温以凡忘记那天他是为了什么事情出门了，只记得当时他在买东西，突然就有个小朋友跑他面前说要请他吃冰激凌。过了一会儿，这小朋友又像是想起自己的目的似的，刻意地冒出了一句说：“姐姐，我找不到我哥哥了。”温以凡当时一愣，问他：“你跟你哥哥走散了吗？”桑稚歪头勉强地嗯了一声。温以凡就问：“在哪儿走散的？”听到这话，桑稚回头指了指后头的那棵树说：“在那里。”温以凡往那边看了一眼，并没有看到任何人的身影，他放下手中的东西，从口袋里拿出手机：“你记得你哥哥的电话吗？”桑稚摇了摇头说：“他不记得。”“但是应该就在那边。”桑稚主动拉住他的手，圆眼眨了眨说：“姐姐，你能带我过去找吗？我一个人有点害怕。”温以凡弯唇温和地说道：“可以的。”那天阳光很烈，拂过脸侧的风都是滚烫的，温以凡打开遮阳伞，被小小的桑稚拉着往前走。他个子矮小，步子也小，但走路的速度很快，一蹦一跳的，看起来情绪高涨。桑稚扯着他直奔刚刚指的那棵树的位置。 直到快走到那棵树附近，温以凡才渐渐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。他觉得这小孩的目的性非常强，似乎非常明确，他所说的哥哥就在那儿。温以凡正思考着，自己是不是遇上了什么以小孩为诱饵的人贩子团伙。下一刻，桑岩瘦瘦高高的身影就映入了他的眼中。一瞬间，温以凡脑海里浮起某个猜测。本该心虚的桑岩神色却坦然，他站在树荫下偏着头看他，眉眼带着少年生来就有的意气风发。他说，这么巧啊。如同此时此刻桑岩听到桑稚话时的模样，桑岩似是完全不介意被揭底，自顾自地提着东西往厨房的方向走。路过温以凡旁边的时候，他轻瞥他一眼，唇角勾了一下，模样极为嚣张，仿佛是在说是又怎样。温以凡也默默进了厨房，毕竟这事儿已经过了七八年了，他的性子也向来如此，做过的事情从不遮遮掩掩，明目张胆到能让对方觉得自己才是做了亏心事的那一个。他打开冰箱，拿了瓶酸奶，余光瞥见桑岩买回来的东西，看这架势似乎是要在家里打火锅。温以凡收回视线，出了厨房，注意到桑稚只穿着袜子，温以凡想了想，往玄关处走。他从鞋柜里拿出一双拖鞋，笑着说道， 我这还有一双拖鞋，你不介意的话可以穿。 谢谢姐姐。 桑稚立刻道， 坐吧，想吃什么都可以拿。基本都是你哥的东西。 怕自己的存在会让桑稚不太自在，温以凡又补充了一句。等温以凡回了房间，桑稚打开电视柜，看了一眼里边的零食。桑岩恰好从厨房里出来。 哥哥。 桑稚有点饿了，伸手拿了一包薯片。 你怎么跟人合租了？而且还跟女生合租？你跟爸妈说了吗？他们知不知道？ 察觉到他的举动，桑岩把薯片扯回，顺带扔回电视柜里。 守点规矩。 桑稚莫名其妙， 这不是你买的吗？ 知道还碰啊，我难道还能是给你买的？ 桑岩悠悠地说道。桑稚觉得他小气，但对这包薯片的兴趣也不是特别大，干脆选择忍气吞声。 那你快点吧，我吃完要回去刷题了。 还得半小时，先去写，自己争分夺秒点。 桑岩朝餐桌的方向抬了抬下巴。 就坐那吧，不然去我房间里写也行。 桑稚提起书包往餐桌的方向走，又问， 所以你为什么合租啊？ 我现在做事还得跟你个小屁孩报备了。 你喜欢那个姐姐啊？ 桑稚往储物的方向看了一眼，明白过来。 算了吧，哥哥，我也不是不想站你这边，但咱总得有点自知之明。 想到温以凡的长相，桑稚叹了口气。 自知之明？ 桑岩气笑了。 是啊。 小鬼，你认清一点。 桑岩把上回随手塞进柜子里的火锅底料拿出来，咸咸地说道。 其他人看上我的时候，才要去琢磨琢磨这个词，懂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就点个订阅吧。